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嗯，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哎，这话也对，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嗯，我上去看一看。嗯，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嗯，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你倒留点神呢，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啊，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哎，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他有鼻子。哟，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嘿，吓我一跳。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我叫猴四啊。 小名都出来了。 哦，你呀。啊，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啊。 嘿，你倒说清楚点 儿。他说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嗯，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高兴啊， 生气哟。 生什么气呢？ 我怎么不生气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哦，怎么？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当时我就问他了。嗯，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他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对啊， 我舅舅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嗯，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啊，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是我舅舅写的。 那乐什么呢？ 他不是今年写的。 哪年写的？ 日本投降那年。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找舅舅》。听完了这段对口作品，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段子《金刚腿》。当年在中央广播说唱团，马季先生得到了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郭全宝先生、郭启儒先生四位老先生的教授。您想想，四位大家教这么一个学生，那能差得了吗？这段《金刚腿》是马季和他的两位老师刘宝瑞、郭全宝合作的。 刚才呀，是这个郭启儒同志说了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是啊，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这回怎么样呢？ 这回这么办啊，你们二位啊，啊，帮我一回。 对，嗯，我们俩人帮着你一回。 哎，帮到我一回， 不是帮的一回， 帮的一回干嘛？嗯，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啊！ 哎，那么着也好啊。 什么也好啊？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哦，帮着你说呀。 哎， 帮着你怎么说呢？ 要说呀，啊，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哦，我头说。你怎么样？ 你头说。 哎， 他多机灵。 哼，怎么 他头说？嗯，我二说。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好嘛，我请了俩恶格来。那就甭说了，那就。 怎么不是头桌二桌？ 头桌二桌干嘛呀？我说我头说，我头一个说呢。哦，我这就为初领官。 那我为听领官。哎，我为监斩官。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你为随领官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嘛。哎，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哎，这段有意思啊。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你研究这有意思。 什么叫128条腿呢？ 什么叫128条腿啊？啊，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啊，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我没听说过。 怎么 有山带腿的啊？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谁呀？ 像话吗？ 这 那山也不会走啊。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啊？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啊，要带4条腿。 哦，山名带4条腿。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嗯，啊，我说呀，两狼山。 两，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 这山名带四条腿，两狼山。 哦， 哎， 哦，狼四条腿。 对呀，啊， 那怎么128条腿呢？ 你听着呀， 啊，你说，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做这文字游戏呢，得先做出一个样来。这段马季、刘宝瑞、郭全宝和说的传统相声《金刚腿》，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继续收听。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像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 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 你今儿怎么愁眉苦脸的？ 哎，我那车保养太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搜京保养，线上下单，万家门店随时预约，全合成机油保养含工时特价99。 京东。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你今儿怎么愁眉苦脸的？ 哎，我那车保养太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搜京保养，线上下单，万家门店随时预约，全合成机油保养含工时特价99。 京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上哪儿去？ 四条腿儿。 上谁家去？ 四条腿儿。 叫门谁给开的门？ 四条腿儿。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四条腿儿。 给你什么点心吃？ 四条腿儿。 给你什么茶喝？ 四条腿儿。 什么茶盅？ 四条腿儿。 什么盖碗儿？ 四条腿儿。 你说的什么书？ 四条腿儿。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四条腿儿。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四条腿儿。 没眼儿可不算啊。 四条腿儿。 就到这儿。 四条腿儿。 行了。 四条腿儿。 这就该我说了。 四条腿儿。 行了。 四条腿儿。 我先说。 四条腿儿。 是怎么着？ 四条腿儿。 起哄啊。 四条腿儿。 嘿。 四条腿儿。 你们俩人。 四条腿儿。 怎么了？你们俩人四条腿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儿吗？你们俩人， 不，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嗨，啊，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哦，给什么钱这儿？ 哎，这算一个阶段。 咱们谁先说呢？ 当然是我先说呀。 你先说。 嗯， 那好，我问你啊。 你问吧。 什么山？ 什么山呢？ 嗯，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青 怎么样？ 青龙山。 哎，龙吗？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不对。什么呀？ 怎么 龙哪有腿啊？ 龙 龙是爪。嗯，这根本就没腿。嘿，龙是爪。 嗯，龙没腿。 哎， 龙有爪。 有爪。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在腿。 嗯，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那也不行啊。 怎么怎么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好吗？ 五爪金龙啊。 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哎， 真是。是啊 啊， 五爪金龙。对啊。 嗯，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爪着难看吗？这不是。 哎，人家找难看呢，你没跟他说。 山上有座什么庙？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当然是你说吧。 山上有座龙王庙，怎么样？ 龙王庙。 哎， 庙里供着什么神？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槐树。 槐树。 嗯， 像话吗？槐树没龙啊。 啊，我那是龙爪槐。 龙爪槐。 嘿嘿， 你不找着难看啊？ 啊，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落着个龙药子。 龙药子。 哦，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龙眼果。 龙眼果。 哎，就是荔枝。龙 眼果。好好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青龙桥。 青龙桥。 青龙桥。 有 了。 我去过。 哎， 去过西郊。 哎， 对对对。 行，甭找地方了，就 甭找地方。哎，上哪儿去呢？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啊， 龙福寺夹道。啊， 上谁家里去？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哦， 嗯。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是这个小孩儿。 小孩儿不像话。 怎么 小孩儿没龙啊。 啊 啊， 他是龙子。龙子。 龙子。 嘿嘿，龙子。 那不对啊。 啊，怎么不对？ 龙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啊？ 嗯， 他是听不见 啊，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哦，别人告诉他。 哎，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那是摊子。摊子。 摊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更不像话了。 嗯，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不像话。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不